曾经刻骨铭心，也曾经迷失自己，最后还是哭泣。品尝过爱的甜蜜，也曾为爱伤心哭泣，猜不透抓不紧，凭什么委屈？我小心翼翼不敢爱你，我心里装满了荆棘，聚散离别太刺激，爱最无情。好吧，是我不敢爱你，害怕听你的呼吸，看似微弱无力，却好像风暴侵袭，撕裂我的世界翻天覆地。没有开头的美丽，就没有残酷结局。假装不在意，现在纠结压抑。我不是不再相信爱情，只是不相信自己。就算我伤不起，没有勇气。好吧，是我不敢爱你，我怕爱上又分离。所谓浓情蜜意，都是上层的演戏，只能守着回忆，无能为力。你看那些被祝福的，就像自己，自己，自己，为何？我多想告诉全世界，你就是我埋在心里的秘密。